Thank you. Thank you.

成双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Thank you. 自己拥有。 Sure.

Oh,